解决就是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制度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针对不同的分级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对于管理对象进行了分级化的管理，可以科学化的、精准化的、精细化的来实现管理。 再来关注，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第一阶段考试将于10月16号和17号分两批次进行。市司法局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考试的时间，另外今年的考试都有哪些特点。 是这样，今年呢继续实行这个计算机考试，分为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这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客观题考试呢是10月16号、17号分两批次进行，考试的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考试时长呢是180分钟。那么第二阶段的主观题考试呢是在11月21号举行，考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1点，考试时长呢是240分钟。那么今年北京考区的客观题考试的报名人数呢是41218人，那么比上年度下降了13.15%。其中外地户籍的考生呢占到了54%。那么全市一共设置了35个考点，分布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有449个普通考场，并且按照这个1:10的比例呢，还设置了专用的隔离考场。那么市司法局呢，会同有关部门呢，制定了工作预案。司法、行政、卫健、教育、网信、公安，还有经信等部门呢，也和这个各设考区呢密切配合，为考生呢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主持人， 那今年的考生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市司法局呢特地提醒这个应考人员，考前呢要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和健康打卡。那么进入考场时呢，要查验健康宝和行程码。此外，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参加客观题考试第一批次的核酸检测的采样时间呢是10月13号的上午9点以后。那么参加客观题第二批次考试的核酸检测的采样时间呢是10月14号上午9点以后。那么参加主观题考试呢，核酸采样的时间是11月18号上午9点以后，费用呢自理。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进行核酸检测，或者是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呢，不得参加考试。那么市司法局呢也希望广大考生要做好个人的健康防护，时刻关注北京市司法局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保持手机畅通，并且按照要求呢做好各项的参考准备。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缴费协议签订相关工作的通知近日发布。从10月9号开始，选择银行批量扣款缴费方式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的缴费人应当签订缴费协议。通过银行网点办理的时候，缴费人同时签订个人社会保险费缴纳协议和社会保险费扣缴服务协议。缴费人应使用本人的银行账号签订缴费协议，并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存折或银行卡办理。未满16岁的缴费人可以使用监护人的银行账号签订缴费协议，缴费人及监护人应提供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监护人的存折或银行卡以及有效关系证明进行办理。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从怀柔区了解到，该区行政区域内已经全面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不再设立销售网点。根据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单位在个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进行燃放操作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收缴及烟花爆竹对于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个人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个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了遇见金秋会友老家活动，时间从10月10号到11月10号，为期一个月。河南省共有432家 A 级景区对全国的游客免门票，免门票景区的名单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布，门票免费不包含景区二次消费和景区内交通等。 记者今天在江西桃红岭梅花路华南亚种保护成果发布以及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2021年江西桃红岭梅花路华南亚种种群数量调查约为624头，较40年前增长了10倍。梅花路华南亚种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再来关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一起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市民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表扬基层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尚先生反映顺义区空港街道家园居委会接到违建垃圾站的投诉后，积极协调，耐心沟通，最终拆除了违建。刘先生反映昌平区城北街道昌平公园内有人使用高音喇叭唱歌，公园负责人张双接诉后马上办，还进行了电话回访，市民表示满意。辛女士反映家住西城区地安门内大街41号院，反映的装修延期纠纷问题在西城区房管局的协调下基本解决，来电表示感谢。二是反映道路维护问题。李女士反映丰台区堪丹路到红泰路路面坑洼，部分井盖翘起，希望尽快维护。郑先生反映通州区103国道姚新庄与李姚寺路段进京方向有3个大坑，没有警示标志，存在安全隐患。马先生反映顺义区北石槽镇下西市村村委会前边的道路维修进度缓慢，希望加快进度。三是反映消防安全问题。李先生反映朝阳区望京福安西路麒麟社魅 KTV 消防设施不合格，灭火器已经过期，喷淋设施数量不够，消防通道不是随时都打开的。王女士反映通州区梨园镇西小马村盛世家园72号楼东侧堆放着床垫等易燃杂物，希望尽快清理，消除火灾隐患。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在这里提醒市民朋友们，到公共场所要积极配合测温验码，做到科学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措施。主持人， 那12345近期又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西城区牛街街道牛街20号楼属于办公楼，想要在楼下申请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希望帮助协调解决。牛街街道接诉后，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核实情况。牛街20号楼位于牛街主要干道的路侧，根据相关规定，主干道路侧不允许安装充电桩。为解决电动车充电需求，社区与街道办事处沟通协调，可以使用办事处的充电桩进行充电。同时，社区部分区域正在推进充电桩安装工作，待安装完成可以共享。市民对春风社区工作人员的回电和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娇的介绍，再见。 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8，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活力派。 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